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所以我们在讲，既然我们在这个中夏的这样一个关系的季节里面啊，我们知道神最看重的就是我们与他的关系，神看重我们与他的儿女，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啊的关系。在这个关系当中，神要我们学习如何来爱神，如何来爱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跟朋友，包括我们的家人啊。所以在过去几次当中，我们看到用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啊，圣经里面这么多的诫命，哪一条最重要？耶稣怎么说？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我们从四个方面再看，对不对？我们如何去爱神吧。哦，下个星期会进到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爱周遭的人所以这个会继续。那从四个方面我们去爱神，我们要做到，我们要全心的爱神，确实是很难。但是神最在意的是什么？在意我们跟他的关系吗？就像我们在意小孩子跟我们的关系，是不是？所以我们全心爱神的时候，我们先要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对不对？我们只是现在进到爱神的101的最基本的圣经里面，神所 教导我们，就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就是说让我们的情感可以跟神来连接。不管是我们高处低处啊，不管在如何的光景里面，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来讲话，将我们里面的所想的都来告诉神，跟他来交通，先打开我们的心，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然后我们讲到我们要全信啊，那个信质的信来爱神，来爱神的时候，我们讲到是什么？神创造我们每个人有不一样的个性 personality， 但是神的心意里面创造我们这一个个性，应该在神的眼中那个创造是最完美的。神要恢复我们的个性，进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完美当中。我们过去那一些真的是很糟糕的这种个性，神都要来制作，以至于我们那个活在地上，神放在我们这个身体心里面思想意念各方面里面的那个热情啊，能够是花在为耶稣基督而活的，就耶稣成为我们唯一的热情嘛，是不是？以至于我们生活的秩序目标，我们所选择的这个道路，就是以耶稣为重，爱耶稣为重。所以这我们讲到爱，要尽心来爱神。然后上一次我们讲到什么？要什么尽意啊，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念啊。我们思想意念是一个心思战场，大家还记得吗？心思的战场里面，神要我们的思想来归给神，来爱他。怎么样来爱他？就是我们在平时所每天24小时七天都不会停的这个思想意念，让我们可以把它收回来，让我们专心仰望在神身上。我们讲到在腓立比第四章里面6-8节里面，神叫我们从八个方面去思想，大家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我们要思想什么？真实的、可敬的、清洁的，对不对？可爱的、公义的、有德性的，然后有美名的，然后可称赞的，八个方面。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在这个八个方面的话，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慢慢就回到神的身上，然后不断的洁净圣洁。然后神说他看到我们这样的专心用我们的思想意念来爱他，他就喜悦，是不是？这也帮助我们，不管是在言语方面、行动方面，因为我们的魂就指挥我们的行动嘛，是不是？好，今天我们要进到最后一个，就是最大诫命啊。这是第一诫命，最大诫命是第一诫命，第二诫命就是我们爱人，爱人如己。下次我们要讲，那最后尽力，尽力来爱神。什么叫尽力来爱神？我们说就是要行动啊。就是要做出行动了嘛， 啊，那具体要什么样的行动来爱神呢？所以我们也从耶稣的教导里面，圣经的真理里面，我们来一起来分享我们如何尽力的来爱神，好不好？好，我们要先要来用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真的是很长，但是呢，这个是耶稣，我们说登山宝训里面呢 Sermon on the Mount 登山宝训里面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你看如果你圣经是红字版的都是红字，耶稣所讲的，那耶稣的登山宝训就是我们基督徒日常生活的说宪法，你要找基督徒的宪法那就是登山宝训了。这个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平时生活的基督徒正常生活的温而问 最基本的，就是我们从这些最基本的里面我们来找我们如何尽力啊，这样的有行动的来爱我们的耶稣，爱神。所以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六章第一节到二十四节啊。当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比较有一点 dramatical， 有一点比较那个有一点跟过去不一样。因为什么道理？最近我们恩慈小组你知道吗？恩慈小组在查经查哪里？恩慈小组各位啊，以斯拉，对不对？当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你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由所罗巴伯领导带领了以色列把圣殿重新建造起来，圣殿重新建造起来就是重新恢复向神的敬拜嘛，祷告，是不是？然后由以斯拉所带领的以色列 VIP 回来，以斯拉他是什么？他是文师，他就恢复神的话语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嘛，哦，然后呢，接下来又有谁啊？尼西米回来，尼西米回来怎么样？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以至于耶路撒冷是在有一个坚固的城墙保护下面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神在过去这几年当中，神给基督徒丰收教会重新在大伯摩纳地区重新可以站立起来，重新恢复神的工作，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事情，你知道吗？当神恢复他教会在这地的时候，就是先恢复跟向神的敬拜，向神的祷告，弟兄姊妹，这个发生在我们中间，然后神就要恢复他的话语在他的儿女当中，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对不对？要好好的读经祷告，好，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然后呢，尼西米回来建造城墙保护圣城啊，耶路撒冷啊，我们有祷告城墙，这个就是神圣灵启示我们建立起来保护我们的教会，保护我们的家庭，保护我们个人，我们的儿女，这个就是神如何再一次恢复他的教会，同样的道理在过去旧约里面让我们看。但是其中有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当以斯拉回来的时候，他重新恢复那个神的话语，哦，不但是那个摩西五经，而甚至那个立王记啊、上下历代记都是出自以斯拉手写。当我们读到尼西米第八章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当以斯拉他一打开圣书，就是神话语的时候，当他一打开神话语的时候，怎么样？全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有没有人知道？全部站立起来，读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这第六章有二十四，后面还有，我们这是前面二十四节比较长。但是我要邀请大家，就像当年神恢复以色列百姓那样渴慕神的话、爱神的话一样，当神的话一打开，他们全部站起来。所以我邀请你，如果你可以站起来，如果你关节不舒服，你坐着可以站起来的话，我们今天一起站起来读神的话，好不好？好，可以的话，我们起来，来，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二十四节，来，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奖赏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 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右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自家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不叫我们遇见，对不起。所以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人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吃，不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原圣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化，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去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将这一段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6章1到24节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愿意谦卑来领受的时候，圣灵，我们欢迎来到我们中间，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主，让我们对你的真理更明白的时候，主，我们在这一个与你关系的季节里面，让我们可以活出全力的来爱主我们的神。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大家请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利路亚。神的话语真的是非常的宝贝，非常的宝贝。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真的是敬虔来读神话语的时候，神要开启我们，开启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尽力的来爱主，尽力的来爱主。大家想到这个尽力哦，我不知道你觉得你的力气，你有什么力气？你有什么力气？你有什么力？举重的力，是不是各样的力？所以我说，常常讲到，我说我要尽力的来爱主。我到底怎么样尽力呢？我这个 muscle 是不是要练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来爱我们的神？但是神所看重的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举动，一个小小的爱心，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来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 你的全部的力量。他说尽力就是，那英文说 all your strength， 就是说所有你所有的力量。你想想看，你有什么所有的力量？什么对你觉得你是你的力量的话，那今天来说的话，很多人说啊，财务，对不对啊？是不是？确实，金钱不是说是一个不好的东西，金钱是一个中心的，看你怎么样来使用啊。神祝福我们，哎，给我们金钱上面的祝福，看我们怎么样来说，金钱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力量，好像是不是啊？大家看到，哎，这个数字比较多的话，我觉得比较安心，好像是一种力量啊。财务上面是不是？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你的时间，我们的时间也是我们的力量，因为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嘛，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有限嘛，啊，是不是？我们都可以活到120岁，但是毕竟还是120年，还是120年，所以时间也是我们的力量之言之一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啊，还是大家等着看啊，啊，还有就是我们说你的精力，你的 energy， 对不对？好，你的 energy， 你的精力啊方面，然后你的情感。是不是啊？不管你是哭你是笑，是不是都是要用气力的？这也包括在你的力量里面啊。然后你的言语，人家说，哎，你的舌头啊，你讲话可以怎么样，把一个人杀掉，也可以把一个人怎么样，抬起来，造就起来，是不是？我们讲一句话，可以好像放一把火一样。好像那个巴西啊，亚马逊那个火一样燃烧起来，但是我们讲一句话可以让这个火怎么样熄灭，是不是？这是很大的力量的，你的言语啊。然后呢，我们的名声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力量之一？然后我们在社会里面的地位啊，是不是也是力量？所以包括我们的体力，包括我们的脑力，这些都属于我们的力量。所以全部的力量就是我们生活里面各个方面的啊，都要来爱我们的神。所以在刚才马太福音第六章1-24节里面，我们就这样读的话，可能你现在有点忘记了嘛，哇，读下来有点忘记，但是很多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背嘛，登山宝训啊。但从第6章1-24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5个方面耶稣在教导我们。那5个方面是我们生活的非常做基督徒一个非常基本的5个方面。这5个方面可以来使用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些力量，不过是财务、时间、精力各方面，言语、名声、地位各方面的，把它活出来。哪5个方面呢？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就是给，他说施舍，对不对？施舍就。包括给施舍，也包括你的服侍，你要花上时间，你要精力，给金钱，给时间，给你的精力，对不对？这些都是。然后呢，他讲到祷告，其中也讲到祷告，对不对？祷告包括我们的情感上面、言语上面的、时间方面、体力方面的那个给，是不是？然后他讲到饶恕，当你饶恕的时候，这有关你的名声啊，可能有关你的地位啊，啊啊！然后最后，耶稣讲到在禁食方面的这样一个线上，禁食就是你本来是说我要花力气的，结果禁食变成我不花力气了。等一下我们要来讲啊啊！所以这个5个方面可以从，不管是金钱的、时间的。我们体力的、脑力的、名声、言语各方面，来活在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先来看那个给，来给啊。那我们差不多世界上呢、啊，差不多有3种类型的人，啊，3种类型的人。第一种人就是叫 taker， 就是他。的想法就是说，你的就是我的，啊，有这一种吗？有没有人同意？ 就是你的就是我的，对不对啊？现在很多啊，甚至包括美国的国会的议员也这样说，你的就是我的，是不是啊？他是这样的，叫 taker。 那第二种人就是说，我的就是我的，你的是你的，我跟你没有关系，是不是？大家不来往，我的就是我的嘛，是不是？你不要来碰我，我也不会碰你，对不对啊？英文叫那个hold the HOARDR， 是不是 Michael？ 那个就是，哎，我就 hold 我自己，你跟别人没有关系的啊。我过去曾经也是这样，哈哈，你不要来烦我啊，我也不会来烦你的啊。啊，第三种人呢叫 giver， 就是他的 giver 就是说我的是你的，哎，我的是你的，我的是你的，这个叫 giver， 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是宇宙当中最大的 giver， 给予者嘛。为什么这样说？神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怎么样给了我们，叫什么？给了世人凡相信耶稣基督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我跟你说，你愿不愿意给你的汽车，新买的 BMW 或者 Mercedes、哦、新的汽车给我，哎，有没有人举手一下？没有吧？我们连汽车都不愿意给我了，给人家了。就是说，神把他的独生的儿子给了我们，无条件的给了我们。当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还陷在罪中的时候，神把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宇宙当中最大的 giving， 给啊！神是最大的给予者，给予者。我们所一切拥有的，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礼物。我过去有被人家问了，那个亲切那个朋友啊，他说，哎，你基督徒怎么吃饭时候要祷告？他说你明明这个饭你自己去赚的钱买来吃的，为什么你要谢谢，就感谢主，为什么要祷告？甚至谢饭呢，因为我明白，因为我今天能有这一餐饭，那一个源头是神那里来的，是神给我的礼物。因为就像在以弗所书保罗所写的，万物都是什么？借助耶稣所造的，为了什么？是为了耶稣，然后是归于耶稣的。所以所有的源头都来自神。我们今天不管是发财没有发财啊，银行里的数字怎么样，但是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所以这个明白，当我们明白有这样一个源头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今天所拥有的就不是我的了，是不是？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给啊。但是我下次不会教你说把你的车子给我了，你放心好，否则下星期没人来聚会了啊。所以在历代志上，那个所罗门，那个大卫他过世以后啊，就是所罗门建造啊圣殿的时候怎么样，大卫也预备财物，然后所罗门也在那里准备，然后全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都怎么样，在那里乐意的奉献来建造神的圣殿。那今天来说的话，我们乐意的奉献来建造神的圣殿，就是建造神的肢体啊，啊，就在神的施工给我们的施工当中，他怎么说？他说，因为万物都是从你神那里而来的，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然后呢，就献给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我们说我们要尽力来爱神的时候，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来。我们作为基督徒啊，不管是我们那个已经信主多少年了，这是一个很 challenge 很挑战的啊，很挑战。但是呢，这确实做基督徒耶稣所教导我们的 101。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啊，三章到四章，他说你所做的左手做的右手不要做，不要知道嘛，就表示我们做的动机是什么啊，我们奉献的动机，我们服侍的动机啊，我们施舍的动机。然后耶稣特别讲到金钱上面的奉献嘛，啊，我们是爱神还是爱 马门，马门就是金钱。然后耶稣讲到，将我们的投资放在天国里面，就没有虫来咬，是不是？特别讲到金钱的奉献，所以有很多人就在讲，哇，真的是基督徒真的是很烦了、会讲到那个金钱的那个奉献，但是确实就是这样。你去读耶稣在四福音当中，耶稣有39个比喻，他用比喻，常常用比喻来讲嘛。但是39个比喻里面，其中11个比喻都是讲到金钱的、因为耶稣甚至在2000年前到今天2000年以后，整个社会确实是这样，跟金钱是挂在一起的，确实是连在一起的，表示金钱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样一个重要性。但是神要我们，当我们可以 overcome 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这个心态可以 overcome 金钱的话，这是一个极大的得胜，这个是我们可以跨出去说我们能够尽力的来爱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啊！所以表示我们就是表达我们对神的一个敬拜。所以保罗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16章第2节，他怎么跟哥林多教会说啊？他说你们要准备，准备就是说你那个心要准备好。如何准备好？不只是说我穿得很整齐啊，来敬拜，而是他说，哎，你们要准备好，要将从神那里得到的奉献也准备好。这是保罗的教导啊，这是保罗的教导，从2000年之前的教会开始到今天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当耶稣说我们的心在哪里，当我们的心如果是在金钱上面的话，那我们的心不会在神上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愿意去给的时候，不管是时间，不管是我们的精力，不管是我们金钱去给做这样奉献的时候，这代表我们有一个敬畏神敬拜神的这样一个心。有3个方面，实际上有非常重要的3个方面的意义啊，意义从过去现在到将来。对过去来说，这是一个感恩。如果你读那个英文的话，感恩英文怎么讲 ？Thanksgiving，thanks 感恩就说 thanks 就好了嘛，谢谢就好了 ，thanks 对不对？我们讲 thanks， 他说 thanksgiving， 所以 thanks 跟 giving， 感谢跟给是合在一起的，合在一起就是说我愿意这样将时间、将精力、将金钱奉献。在神的事工里面，在神的家归给神的时候，我在那里，我感谢过去神在我身上的祝福，这叫 Thanksgiving 啊 ，Thanksgiving。所以这是对过去是一个感恩，那对今天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次序的问题，确实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啊。当我们可以说，哎，将神说放在第一的话，那耶稣说，哎，你的心在哪里啊？那我们可以这样来调整的时候，我们在用钱方面，在计划财务的计划方面，如果将归给神的那一部分排在我所有花费次序的第一的话，我们的次序就对了，就像神放在我们优先的次序第一。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这是一个难的事情，确实是一个难的事情。但是呢，当我们基督徒能够有这样一个次序的话，就像耶稣所说，你的钱在哪，你的心就在哪里的话，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不管是在服事，不管是在爱神，不管在教会的参与，各方面绝对就不成了问题。因为耶稣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这个是一个次序的问题。然后对将来来说，这个就是一个信心，这是一个信心，因为你要放手，因为你要给出去。本来我可以留下来的，但是 这一部分我要献给神，就是说我对神有一个信心，说神，这是主你给我的，你只是要我一小部分，我还给你，就是对神的一个信心，说神，你是继续会赐福给我的。这个就是马拉基书三章十章，马拉基在跟以色列百姓说什么啊？旧约里面有规矩说十亿奉献，我们说十亿奉献，这是新约里面，不是说十亿奉献，新约里面奉献耶稣说什么？乐意啊，甘心乐意的奉献。什么甘心乐意奉献？奉献到你心疼啊，奉献到你心疼，那叫甘心乐意的 这样一个奉献，知道吗？做农夫的话最了解这一点，做农夫最了解这一点。为什么这样说？如果你是农夫的话，我今年有不管是收成是多是少，对不对啊？你会 做什么事情？我是农夫的话，我种出来的粮食，我不会全部把所有的粮食吃掉或者卖掉，做生意卖掉了嘛？有没有这样的农夫？没有啊，那他明年就没有种子了嘛，明年就没有种子去种地再让粮食长出来。农夫一定是存留一部分出来，然后作为明年的种子再买下去，再让它长出来。所以金钱的奉献就一样的道理。所以马拉基说讲到了十一奉献，他是讲到哦，你这个可以来试试神啊，只有一件事可以试试神，那个十一奉献就是说，这作为我们就像农夫一样，他一个生活的形态一样，不是说我偶然的奉献一次哦，这个是那个，就是说作为一个生活形态，神绝对的赐福给我们，绝对赐福给我们。我跟你说啊，有些如果听到有些牧者说哇哦，你要先金钱奉献，然后你的病得到医治，我跟你说，你就赶快逃离那个地方，这绝对不在真理里面的啊。真理里面是我们对神的敬拜成为我们生活的形态，生活的形态。这个我跟 Amy 我们从结婚以后在教会里面生活一直都是这样，真的。我不是说十一奉献一定要超过十一的奉献，就是说到你的心有点疼，而且马拉基书里面说，他说你奉献在哪里？奉献到神的家，让神的仓库。今天我们的神的家在哪里？神的仓库在哪里？就是你所在的那一个教会，我们说地方教会，你属属的那个教会。马拉基所讲的就是应用到今天来说，当我们看到外面有需要的话啊，不管是人家的 mission 还是什么需要，这是在十一之外，十一之外额外的，神都会祝福。当我们这样奉献，你知道有时候这个神的回报是很奇妙的，你知道吗？真的很奇妙的。有一次我跟 Amy 我们是决定要计划去北加州参加一个特会，参加一个特会，结果我们都计划好了，对不对？当然你去参加特会，路程费了，对不对？他这个特会 不需要报名费，路程费你旅馆费，吃，对不对？你自己计算一下，大概那个嘛，就是我们准备好要去，结果有其他的事情就造成我们没办法去了。那我们想到，哎，既然我们没办法去，我们去的话，这笔钱不是要花的吗？对不对？那我们说，我们就首先就把这笔钱奉献给那一个机构嘛 ，ministry， 就是他举办的这个真的是为美国的这样一个祷告的这样一个全国的一个这样一个聚集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就这样奉献，你知道吗？有时候神的就是回报我们的，是我们所也不知道的，有时候是马上的，有时候是将来的，对不对？当神回报我们，今天回报，明天回报的话，差不多在天上就没了嘛，就给你了，是不是？所以，过了几天，有一位姊妹了，也不是我们那个时候教会的姊妹，就来找我们，她说有感动，她要给我们一个奉献，你给我一个奉献干什么？对不对？给我们奉献干什么？但是神感动她要给我们一个奉献，我们也不缺什么，对不对？她说感动。他一定要嘛，对不对啊？那就不谦虚了，你一定要，我真的是感谢主，居然有了。所以我们就拿来回家打开一看，原来是我们奉献数字的 double 加倍。弟兄姊妹，有时候神就这样的奇妙，对不对？有时候神就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这个就是 马拉基所讲的，当成为我们生活习惯的时候，这个不叫事事神了，这个叫神敞开天上的窗户，绝对要倾倒他的供应 在我们中间的。所以这个是对神的一个信心啊。所以我们用金钱来尊荣我们的神，使我们的心向着神啊。但是在金钱的奉献上面啊，我很少在讲这种信息嘛啊。有时候会做牧者都会蛮担心的，讲的这个人家都怕了，不要来啊。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就耶稣站在那个会所啊，就犹太人的会所前，看到哎，那个有一个寡妇来了，有钱的人也来了，有钱的人啊，他们进去的时候奉献，哎，随便口袋抓一把这样啊。钱丢进去，然后那个寡妇来了，哇！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境是怎么样，那可能抓，我呀，口袋里才两个铜板，我要奉献还是不奉献？是不是？我回去可能饭就没得吃了啊！我不会，我想神的家不会叫你这样。哎，但是这个寡妇有这样的心，她将她所有的都两个铜板丢进去。耶稣怎么说？她的奉献，她说比那个有钱人还要多啊！哎。耶稣 你的数学对不对？你是犹太人嘛，犹太人都很聪明了，我知道像我女儿的同学他们是犹太人，这个数学脑子很棒的，他们都很聪明，你算数太烂了嘛，对不对？他两个铜板怎么比人家多呢？比那那丢一把当然比他多了。但是耶稣说在看什么？看什么？因为他的心更大，因为你从他的比例来说，他才两个铜板，奉献两个铜板，他是100%的奉献的、啊。那个有钱人，他$1 million，他奉献了1000块钱，哎，才 0.1%， 对不对？所以这个神就看在我们的心上啊。所以另外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大卫就是这样。大卫为了预备建筑神的殿，在那个历代志上啊。那个22:14，你去算一下，如果从把它 convert 换算到今天的美元的价值啊，总共就要1000亿美元的奉献，他有大卫有1000亿美元奉献在建造神的殿上，这个在哪里？这个在历代志上22:14啊，根据你的圣经版本啊，中文圣经有些中文圣经是22:13啊，因为他把22的第一节原来第一、第二节。放在一起变成第一节，所以有些圣经去看了变成13节，但是英文圣经都是14节啊。你回去看一下啊，回去那个算一下。他说我在困难之中，大卫有没有难处啊？他被他的儿子追杀、啊，对不对？他为神在那里继续这些金钱，这些金子银子啊要建造神的殿。所以大卫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愿意将自己所拥有的献给神啊，献给神啊。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耶稣讲到我们施舍，施舍也包括我们的服侍，不只是金钱的这样奉献，包括我们在时间精力上面，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当中，甚至在家里面，在公司里面的服侍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当我们服侍就是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嘛，在服侍里面将我们自己的力量献给神嘛，我们是要全力的来爱神。另外当这样服侍的时候，这是有 benefit 的，这是有 bonus 的，就是这个有对我们有益的。在服侍当中我们是经历遇见耶稣基督，然后将我们的爱这样献给耶稣基督。我们读在读雅歌的时候，就早晨还在读嘛，对不对？那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到第七章，我们就看到心腹他的服侍，他怎么说？他早晨起来呀、就跟耶稣啊说，哎，我们一起到那个果园里面去看看葡萄树有没有开花了发芽，看看那个石榴有没有发蕊。然后他说那个信徒说什么？他要将他的什么爱情献给耶稣。所以他在服侍当中遇见了耶稣，他爱这些灵魂，培养这些灵魂，那些果子献给耶稣。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好像没有经历耶稣啊，耶稣到底你的同在在哪里？ 但是当我们愿意进到服事当中的时候，在上雅各里面他说，说什么？耶稣在哪里？耶稣在羊群当中啊，在羊群当中。所以我们进到羊群当中的时候，神在哪里？我们遇见耶稣，可以将我们的爱献给耶稣，然后这样去服事，将时间精力坐在神的国里面，神的家当中。你知道另外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吗？不只是对我们自己经历神啊，然后我们在那里服侍人，但一个人被服侍起来，你知道吗？我们就穿于在神在这个人身上的一个计划里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怎么说？你看我今天站在这里，是不是？是不是？啊，有些人叫我什么？涛哥，对不对？我喜欢你叫我涛哥嘛，是不是？有些人说，哎，周牧师，哈哈，你叫我名字周大都可以。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情曾经发生。有一件曾经发生在过去，在过去20年前，而是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这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人，有我属灵的前辈，他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在那里栽培我，在那里花时间跟我一起读经祷告，他花上精力，甚至是可能他摸口袋花了金钱在那里与我在一起，让我一个幼小的苗啊慢慢长出来啊。他自己像一颗栗子一样死掉，但是他就长出很多的籽粒。我还记得啊，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年轻了，我才30这样出头啊，孩子在生出来啊。但是神把一个爱神话语的这个渴慕就放在我里面了。但是我自己读啊，或者找我太太读，可能跟太太一起读，就慢慢读着就读出吵架来了嘛，是不是？会不会啊？会不会啊？那么就我们就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位长者啊，那个时候看到70岁，我们说哇，老人家，现在70岁真的是年轻，对不对？我们说哎，这老人家一堆夫，他们啊爱神呐、啊，他们对神的话语真的是哎，真的是过去他们被装备的非常的好啊，哦，圣经哪一本书他都很熟啊，都给你讲的真的是头头知道，在神的知识上面真的是非常的棒，说哎我要找他来教我。找他来教我。所以星期六的时间，我跟你说，我们星期六怎么？星期六的时间早晨 shopping， 是不是？把东西一个星期东西买好，哇，这到中午了我就打瞌睡了，我想哇能不能睡觉啊？不行，两位老人家要来跟我读圣经啊，啊，那我就去开车到他家去把他载来我们家，然后读圣经，差不多读到吃晚饭的时候，然后就一起吃晚饭嘛啊，所以。有人这样花时间，但是他有想到，哎，这个周小子啊，这个小子今天居然被神所使用，这个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啊，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好像没有看见，哎，我的服事有没有果效？但是神在他的计划里面，我们愿意这样去配合的时候，神兴起那一位在神的时间里面。这我们就参与在神的这样一个计划里面。你就希伯来书的作者6章10节，他说什么？神不会忘记，不会我们忘记这样去做工啊，包括我们今天在饭食的服事上面，敬拜他各样的服事，招待服事上面，我们服事在一个圣徒当中，让神的计划可以落实在这个圣徒的身上了，弟兄姊妹。所以那个耶稣在这里说，我们施舍，我们去施舍。虽然我们做的，我们今天还不大明白，但是神知道，我们所做的在天上都有功效的，好不好？哈利路亚！啊，这个是有关服事方面，然后耶稣讲到祷告方面。感谢上面主，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我称为我们教会为祷告的教会，有没有同意的？阿们。幕后的教会一定要是祷告的教会，不管是城墙的祷告、个人的祷告、祷告会的祷告，基督徒丰收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所以祷告已经成为我们教会的 DNA 啊。 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耶稣所教导的。耶稣在这里讲到六章，马太六章六节在这里讲到，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在过去很多，不管是过去从那个时候两千，有很多的误解对这个经文啊。那有些人就用这些经文说，哎，你干嘛要去祷告会，对不对？干嘛还要祷告成家？祷告你进到你的内室，把门关起来啊，你不要让人家听到知道。耶稣在当时在是指那些什么法利赛人的祷告，他是故意站在街口啊，好像我很属灵啊，我祷告是给人听，不是给神听的。我们的祷告，不管是城墙祷告、祷告会祷告，各种祷告都是给神听。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当时的犹太的百姓，那对我们今天也说，他说你要进到内屋关上门，这个什么意思？对犹太人来说，他太了解了。犹太人因为他们每一个房子，他们家里面都有一个小小的称为内屋，有些英文叫 closet。那个内屋里面放什么东西啊？就是存放你的最贵重的金银财宝、首饰、银子、金子。银行的存款可能，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放在银行的地下室，是不是有没有呢？都没有，因为我们不需要嘛，对不对？我放在天上，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进到一个你对你来说最最宝贵的地方，最最宝贵的时间，与最最宝贵与神的联系当中，你就关上门。关上什么门？关上与世界的门啊！你其实也有很多在世界里面，世界有很多的噪音在那里影响你，但是你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来到父神的面前，专心的将我们的心里面的声音来献给他。神在暗中就查看，所以我们不管是今天在城墙上面祷告，祷告回到你个人的神都看见，神都纪念。所以这个是包括在我们尽力的爱神的一部分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灰心，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活在这样一个尽力爱神当中。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些整理一下，我们就知道有这样啊五个大的方向，我们就这样尽力的来爱神，好不好？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好，下面耶稣讲到什么？讲到饶恕那个方面，哇，这个太重要了。他讲到这里的经文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14-15节。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哎。是不是有点错掉了？耶稣，你上了十字架，你为我们牺牲，你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嘛？凡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我们的罪不是已经得到洁净了吗？已经得到赦免，怎么还会有另外一个要不要赦免的事啊？我不赦免你，哎，结果天父要不赦免我，天父怎么这么厉害？哦，这么狠心啊！在这里，虽然我们已经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但是我们这个老我啊，这个老自己啊，还是在，是不是常常会有冲突啊？弟兄姊妹之间的冲突，跟同事的冲突，甚至家庭里面的一些冲突啊，还会有啊。但是针对这个英文叫 trespasses， 就是你就怎么样踩到人家的个人的私有的地嘛，对不对？你踩到人家的脚啊，人家踩到你的脚啊，就在这样一个过犯当中，我们耶稣说要学习饶恕，这个饶恕的重要性甚至重要到什么样的地步，就是说如果虽然好像我们已经是哎认识耶稣，说我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被赦免，但是我们不去赦免人家的时候，他这里讲到天父必不饶恕我们，好像就是说天父说你怎么是这个样子我的儿子，他甚至要把那一个撤销掉啊，我这个身份撤销，他是不是很恐怖嘛，对不对？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饶恕人家的话，就表示我们对神给我们的饶恕真的是不明白，不知道，还没有真正的 从灵里面成为是一个重生的人，弟兄姊妹。所以饶恕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只是对自己，对他人，对我们弟兄姊妹的之间。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要学习饶恕人。而且他在第五章里面把他不只是饶恕，他说要为仇敌啊，为逼迫我们的来祷告，来祝福爱仇敌。当然不是说今天去爱一个来侵略我们国家的那个敌人，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得罪我们，有很多人踩到我们的地雷，有很多人妨碍好像我们的工作，我们生活啊，这些甚至逼迫我们的，我们还是爱他，我们为他们来祷告，甚至来祝福啊，甚至来祝福。所以饶恕的话差不多有三个部分了，三个步骤啊，我们可以来学习。真的我们要学习，有时候我们没有去学习跟操练啊，就一直活在那一个我不饶恕人家，哎，人家好像也没有饶恕，然后呢我这个里面 那件事情啊，是不是一直过不去，一直过不去，睡觉也睡不好，胃口也不好，情绪也低落，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会有，会有。在饶恕之前，我们真的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先把这一件事情来跟神讲啊，跟神交通啊，甚至在我们一个小的团契里面，这一个小组里面，我们都是家人，你可以把它分享出来，这也在这个范围里面，我可以彼此来鼓励。然后呢，我们要先去饶恕，就先采取行动，因为叫你要 take initiative， 你就 take initiative， 就是我先去饶恕啊，我先去饶恕，不是等着人家说来他不对啊，他不对啊，然后我可以承认，非常勇敢的承认，哎，这一个在冲突里面我的责任是什么？居然有冲突，对不对？今天 N 跟我有冲突，我不吭声会有冲突吗？不会冲突嘛，对不对？是不是？只是他要跟我冲突，我也没跟你要冲突，对不对？只是就没有冲突了，有冲突毕竟一定有我的一个部分，我要去承认这一个案件来分析一下，案件来分析一下。这是我们一个姊妹，不要啊，一个姊妹在小组里面分享嘛，她在工作里面跟她的 跟她的 manager 就是领班嘛，结果有一件事情上面啊，是一个反正不管是谁对谁错了啊，哎，这些事情上他就觉得领班这样做不对啊，是不是？然后他就对领班大声了，对领班有点大声了。所以他这是好像哎，对我来说我要伸展公义，对不对？你这样是好像是有点过分嘛，对不对？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在他的心里面怎么样？就有一个障碍物在里面了。然后呢，看到这个领班呢，最好也不要看到他，对不对？大家彼此避免一下嘛，省得对方又擦火冒火，对不对？又来第二次。我们先跟神来讲，在小组里面，在一个非常大家信任的这样一个团体里面，他把这个分享出来了，大家在那里鼓励啊，我们要学习饶恕啊。居然遇见这样的事情啊，这是神给我们学习饶恕的一个机会嘛，是不是？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啊，如果你先去赔礼道歉，你就赢了。弟兄姊妹，在家里也是一样，夫妻之间有冲突，谁先赔礼道歉谁就赢了，没有说谁对谁不对的，除非那个是违背圣经的真理，那有那个啊。所以你要先去道歉啊。结果呢，后来总算有一次，那个我们的姊妹上班的时候碰见这个领班了，我想他可能心里很挣扎，要不要道歉？这个太难了，叫我说跟他道歉真的是太难了。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神会帮助我们，当然我们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他先开口啊，跟这个领班去道歉啊，我上次真的是对你太大声了，对不对？真的是踩到人家，得罪了呢。他现在道歉，承认在这件冲突事件上面他的责任呢。你想， 那个领班会怎么样？啊，有人跟我道歉呐、啊，他怎么样？也跟他道歉嘛，重新和好，继续在公司里面继续一起合作。那这个事情多完美，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什么为主发光作盐呐、啊？不是说发光作盐，我今天燃一把火把自己这样烧，而是在这些小事上面，我活出耶稣基督的话语。遵循我们基督徒基本的生活的准则，就这么样的简单。啊、哦，如果假设我今天先另外一个，你要跟神去交通啊，跟为什么我要学习跟圣灵交通？假设我在心里对加拿大很不满，对不对？很不满，加拿大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因为他也不知道嘛啊，我对他不满啊，那你就跟神。赔礼道歉了，跟神奇论罪，不要再跑到江大哥面前。哎，江大哥，我昨天哦，这个心思意念实在是不对。我昨天我心里对你很恨了、啊，对不对？哇，结果呢，把他绊倒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学会跟圣灵交通啊！好、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小组里面的这样一个 setting 啊，这样环境，大家都很敞开心，一起交通啊，彼此可以来扶持。好，最后一个讲到禁食，耶稣讲到禁食哎。十七十八章，他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像那些法利赛人哦，禁食的时候给大家都看到。你看，我禁食，我的脸都一个黄黄的，都瘦了，我眼睛都肿起来。你看我多爱神啊！你看我，哇，一个星期禁食两次。那个人说我一个星期禁食四次，另外一个是我每天都禁食，我都不吃的，那就死掉了，对不对？啊，耶稣说我们禁食的时候梳头洗脸，然后不叫人家看出啊，暗中的父看见，神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他要报答、啊、有一本书叫 The Rewards of Fasting、啊、你要去读一下我、哦、过去一直读一直都在禁食的时候一直读啊，曾经有几年、啊、非常 intensive 的 fasting intensive 就是英文说从中文说就是很刺激的很紧烈的刺激那个 fasting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禁食耶稣讲到为什么要禁食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真的是很用力但是耶稣说呢，你就不要这样用自己的气力太用力。禁食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可以软弱下来，不再出力。在软弱当中，我们来爱神。这怎么说？你禁食的时候，头没有晕，我的体力也不够了，我的脑力也不够了，是不是？但是你禁食的时候怎么样？你的心就更回转在耶稣的身上。这叫在软弱，我自愿的软弱当中，我来爱神，以至于什么，竟是让我的心够柔软了、啊。一定要去试一下。你如果没有规律进食的、哦，如果你是只是为了漂亮、为了瘦啊、为了什么苗条进食，这个都不算。你是为耶稣，让我的心可以柔软，让我的心对神的话语更敏锐，领受神的恩典，更爱主，这样进食，神要在你身上做很大。的伟大的事件发生在你的身上的真的尤其我们年纪还轻的时候、啊、真的赶快抓紧有规律的进食不管是一餐两餐一个星期啊，就是不是等到出现了问题我们常常等到出现了问题说哎，大家来进食啊，而是我平时就进食跟神有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进食就改变我们的视野我们跟神的计划就对齐啊，虽然我们的环境可能不改变但是我们爱神超过我们的环境所以禁食就是我们从难处当中从疾病坚固的营垒甚至有时候一个坏的习惯我跟你说禁食可以打破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哎，我对神真的没有渴慕有一次一个年轻人来找我他说哎，涛哥他说我真的我很坦白他说我真的对神没渴慕没有这个饥渴他说我看到你对神蛮饥渴的他在带敬拜的时候咣咣咣咣很饥渴的好像他说、哎、我好像没这个饥渴我说很简单啦、啊、弟兄很简单我说你有没有饿过肚子没有饿过肚子啊从小没有饿过肚子我说你就先开始饿肚子啊你从饿肚子开始你知道怎么饿肚子的感觉啊你就开始慢慢会去体会你要渴慕神啊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在圣灵里面、啊、神给我们的属灵的一个道路可以走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当我们要全心全力来爱主的时候我们讲到什么我们 去给，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精力，给我们的财物，给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次序就会对了，生活的次序对。然后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遇见神，我们在服事当中将我们对神的爱献给神，然后我们学习在祷告当中跟神的这样一个亲密关系的连接，以至于我们真的说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把跟世界的那一扇门就关起来，进到与神同在的内室当中，跟他来这样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学习饶恕，让我们自己得到自由，让我们在爱我们弟兄姊妹、爱家人上面可以来做说我释放，不管那个人曾经如何的对待我，如何的得罪了我，如何的冒犯了我，然后就释放神的恩典在这个人的身上，为他祝福，然后最后我们进到尽力的爱神，那个力是一个完全放下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气力，而是在进食当中我们自我的软弱，让我们的心得到柔软，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好不好？我们要用这一首诗歌全然为你来结束今天信息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回应，一起来回应我们在过去这四次当中，我们说我们要全心全心全意全力的来爱神。这是神给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这也是神在我们一生的人生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上面的，他给我们说最大的诫命，就是说超过所有一切其他命令之上的，全心全心全意全力的来爱神。这个也就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有时候我们说神你给我的呼召是什么，这个只是停留在好像我们说神我要做某一些东西来报答你，这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呼召。就好像神今天呼召我跟 Amy 在这里服侍，这是神给我们在一个施工上面的呼召。神给你有呼召，你在传福音上面，神给你呼召；主，你在关怀上面，神给你呼召；神给你在栽培那些年轻的属灵的年轻人上面有呼召；你在教导上面有呼召，甚至你在饭食的服侍上面有呼召；你在招待上面，孩子的主日学上面有呼召，这是神给我们内在的呼召。但是神给我们还有一个里面的呼召，那个 inner calling， 那个里面的呼召，就是神要我们全心全心全意全力的来爱他。所以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的时候，我们跟神说，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没有放下的，今天我们还有什么东西缠绕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神，我今天愿意在与你进入这一个更亲密关系的时候，回应你内在的这一个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呼召的时候，我要来放下，我将我的眼目我的心思意念单单的来注视你，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 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方向为自己抓住你，放手交给你，我的主。 我认识你关系，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祈祷，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是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你，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与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祈祷，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心全然为你，如同香膏祈祷，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 我生命气息， 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祈祷，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祈祷，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 再次，我生命气息， 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祈祷，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祈祷，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 是的，主，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要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主我们神的时候，主，求你降下那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中间，再一次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调转我们的眼睛，单单注视在主耶稣基督的荣美上面。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来归向你。主，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主，我们可以跟你说都是属于你的。主，让我们学习来放下。主，让我们学习将所有的一切可以交在你的面前，说，主，你居然叫我们要全力的来爱你。主，我们可以愿意将我们财务的计划，将我们银行的账户交还给你。 这是属于你的。主，将我们的生命的气息交还给你，因为我们是你手上的创造物。主，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上。主，因为我们活在地上是要为你而活的。主，将我们的精力，将我们的才干，将我们的名声，将我们的地位都交还给你。主，求你来带领我们。主，让我们在这样一个跟随，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主，你就不断的来制作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你说，主，我们成为那一颗真正被埋在地里面的麦子，可以死去，被你浇灌，被你提拔，让它长出苗子，让它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你圣灵的恩膏里面，让它成长，让它可以结出很多的籽粒，一直在基督的丰盛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属灵的果子，有很多属灵的年轻人被栽培起来。主，求你来使用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神的大的计划里面，你都有给我们这样一个位分。主，求你来使用我们的时候，主，我们愿意跟你说，主，我们愿意谦卑的来顺服，顺服在你的旨意里面，而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意思里面。我们愿意顺服在圣灵的合一里面，而不是顺服在我们所谓自己的 strategy 自己的策略里面。我们顺服在神你要我们彼此相爱当中，而不是进入那一个彼此的争执里面。主，让我们学习饶恕，让我们学习彼此的相爱，让我们学习彼此的服侍。主啊，让在七月八月九月这一个中下的团队关系当中，主，你再一次让我们建立与你亲密关系的同时，再一次建立与我们弟兄姊妹紧密的关系。这是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带领，主，我们愿意来跟随。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这个星期六晚上四点半到八点钟，在我们伟东家这样一个肢体的聚集。主，我们与你有约，主，我们与弟兄姊妹有约，我们一起欢喜快乐聚在一起，享受你的爱，让你的爱永留在我们中间，让你的爱接受基督的丰收教会，主，你自己的肢体彰显在大波摩纳地区，让人看见有耶稣在基督的丰收教会中间，人心要归向耶稣基督。从大波摩纳地区基督的丰收教会开始。主，谢谢你，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会师的交通常与主你爱的丰收家人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